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017年12月21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6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日前，本市第一个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担保抵押金融产品农权保正式发布。张鹏亮所在的青云生态农业观光园签下了第一单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用途等情况下，由担保机构提供增信，由银行发放担保贷款。据了解，农权保最高可以贷300万元，符合相关政策也可以享受政府全额补贴利息和担保费。 入冬以来，北京警方不断加大对非法烟花爆竹的查处力度。记者近日从北京警方了解到，大兴区查获了一些非法烟花爆竹，相关人员也被进行了行政处罚。北京警方提示广大市民，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北京五环内已经变为全年禁放区域了。 近日，亦庄镇开设了社区服务中心指挥调度平台，平台以政府主导，整合社区服务和社会力量多方参与，开设便民服务热线，面向全镇居民提供24小时便民服务。针对社区65岁以上老人和失独、孤残等特殊人群，社区服务中心还为其免费配备了移动智能终端设备。居民通过设备上一个按键，便可以联系平台，足不出户享受送餐、理发、家政等8大门类的便民服务。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22亩土地性质没变，所有权也没变，只是把土地经营权、地上附着物做了抵押，就拿到了100万元的贷款担保。这是大兴区孝义营村村民张鹏亮遇到的好事。日前，本市第一个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担保抵押金融产品农权保正式发布。张鹏亮所在的青云生态农业观光园签下了第一单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用途等情况下，由担保机构提供增信，由银行发放担保贷款。据了解，农权保最高可以贷300万元，符合相关政策也可以享受政府全额补贴利息和担保费。 在大兴区青云店镇孝义营村，张鹏亮等村民建起了第一家农业观光园，靠着自家的农业资源，为城里来的客人提供观光、采摘、餐饮、住宿、休闲一条龙田园服务，生意不错，客人也越来越多。但他的观光园各类服务设施总给他拖后腿，需要改造升级，但钱成了大难题。土地平整好了，园子搭出来了，可到了买设备的时候，张鹏亮发现手里的钱不够了。他说，自有资金全都投到基础建设上，观光园日常经营资金也出现了紧张。张鹏亮的心始终悬着，手头一点闲钱都没有，缺乏流动资金，能不能贷款？张鹏亮找到了几家银行，都吃了闭门羹。由于这家观光园坐落在集体土地上，地上建筑和苗木等地上资产价值并不被金融机构认可，走传统融资的路子难度太大。 而就在去年，一次试点的机会让张鹏亮有了出路。央行联合多部门试点放开农村两权抵押，农民可以通过抵押土地经营权、房屋财产等方式向银行贷款。他 他所在的大兴区恰恰上了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名单。张鹏亮这笔贷款申请的全过程恰恰为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北京方案探了路。日前，北京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农村产权交易所联合推出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产品农权保，张鹏亮是第一个用上的。他所在的观光园抵押了承包的122亩土地经营权及地上附属物，一下子获得了1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担保，解了燃眉之急。北京农担公司副总经理周阳说，有了农权保就有了资金安全的保证，银行方面也就更愿意把钱借给农民。 目前国内各土地经营权抵押试点地区都存在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价值评估标准欠缺，市场流转不活跃，导致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品功能不完备的硬伤。有关法律制度改革相对滞后，也影响了农地经营权金融属性的发挥。而北京市这次发布的农权保，就依托于北京较为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和央地各级政府政策的支持，调动起相关主体多方积极性，推动着本市承包土地抵押融资试点工作的开展。北京农担总经理李勇介绍说，农权保是一款以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为抵押，以政策性担保增信，集成北京市区两级农业政策配套支撑，来破解京郊三农融资难的问题的担保融资产品。产品设计更侧重于融资主体本身经营预期及偿债能力进行考察，强化对抵押物的要求，也合理提高了贷款抵押率。还有哪些农民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福利呢？记者了解到，农权保适用于位于大兴区和平谷区，合法享受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有贷款需求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试点地区之外，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能在北京农交所做预留转手续，有贷款需求的北京农担存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相关负责人说，不仅利率和担保费用享受北京市最低水平，同时如果符合相关政策，利息和担保费用都会获得政府的全额补贴。之前市农委出台了关于加大农业领域贷款贴息等金融扶持的办法，对支持北京市农业调转结发展、低收入村发展、菜篮子外部基地建设和国家试点期间的大兴区、平谷区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项目等四个工作方向给予财政补贴支持，包括贷款利息补贴、担保费补贴、发行费补贴等。其中明确对于低收入村致富项目、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项目给予所还利息额的100%贴息奖励，单笔贷款贴息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通过农业融资担保机构获得贷款的多类中小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可以获得不超过2%的担保费补贴，单笔担保费补贴不高于20万元。 这也就是意味着，农民贷款使用本金，将有希望不用支付利息，而在申请手续上只需要诸如相关证照等基础材料，同时3个工作日就可完成审批。记者了解到，这个产品还深度整合了北京市农村产权交易所资源，除了发挥完备合法合规的抵押登记功能之外，还将逐步构建京郊农村土地流转的四级网络，最大程度打通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渠道，从而实现北京地区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试点工作的有益探索。2009年，为建立健全首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北京市出资设立的省级政策性专业化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北京农担，根据政策性资金法人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北京农担已累计撬动社会金融资金200多亿元，服务首都三农发展，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近万户经营融资需求，为缓解首都三农领域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未来，农权保等产品也将辐射更广的区域。12月18号， 北京农丹第三家区级直营机构平谷分公司也正式启动了。未来这种机构会越来越多。据介绍，未来两年，北京市将形成覆盖京郊、辐射经济的完整的农业担保网络体系，实现机构下沉、业务下沉，为首都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提供金融服务，撬动更多的金融活水涌向三农领域。 本台消息，入冬以来，北京警方不断加大对非法烟花爆竹的查处力度。记者近日从北京警方了解到，大兴区查获了一些非法烟花爆竹，相关人员也被进行了行政处罚。北京警方提示广大市民，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北京市五环路内已经变为全年禁放区域了。12月16号10点多，大兴公安分局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在大兴区安定镇西白塔村展某家中查获非法烟花爆竹600多箱。 经过调查，展某在今年6月起先后几次从河北省购买了烟花爆竹，存放在家中，准备过年期间送礼以及自己燃放。现在展某因为非法贮存非法物资，被大兴公安分局处以治安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非法烟花爆竹也被没收。据了解，今年入冬，大兴公安分局在对一闲置养殖场大院开展清理检查时，查获非法烟花爆竹8000多箱，这是北京警方近几年来查获的最大一起非法烟花爆竹案件。北京警方希望广大市民自觉抵制非法伪劣超标烟花爆竹，做到不买不放，积极检举揭发非法贮存和非法销售的行为，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也防止危害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对于举报有功人员，北京警方按照每箱20元、最高20000元的标准予以奖励。北京警方特别提示广大市民，新修订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已经在今年的12月1号公布实施，北京五环路内为全年禁止燃放区域。 五环外，由各区根据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划定禁放和限放区域。空气重污染红色和橙色预警期间，全市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为了减少空气污染，建议广大市民尽量不放或少放烟花爆竹。元旦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市民朋友，请到五环外合法的烟花爆竹销售网点选购，并且在法定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燃放，以确保安全。 本台消息，家住大兴区亦庄镇桂园南里的张淑琴夫妇是一对视力残障的老年人。近日，老两口想理发又不方便出门，就用刚刚拿到手的卡片机一键呼出了电话。不到半个小时，社区服务队的工作人员就来到了张淑琴家中，为两位老人理了发。张淑琴老人拨出电话的另一端是刚刚开设不久的亦庄镇社区服务中心指挥调度平台，平台以政府主导、整合社区服务和社会力量多方参与，开设便民服务热线，面向全镇居民提供24小时便民服务。针对社区65岁以上老人和失独、孤残等特殊人群，社区服务中心还为其免费配备了移动智能终端设备。居民通过设备上一个按键便可以联系平台，足不出户享受送餐、理发、家政等8大门类的便民服务。 位于亦庄镇社区服务中心3楼的亦服务指挥调度平台，大屏幕前的一排排坐席间，8名接线员正面对电脑，随时准备接听。嘟嘟，屏幕上显示有人来电，电话中说，我想订2份明天中午的老年餐，送到家里来，不要辣的，少放盐。接线员啪啪地敲击键盘，将电话另一端的要求详细记录下来。平台刚刚开通，目前接到的电话大多来自老年人，以订餐和上门理发、助浴需求居多。亦庄镇社区办相关负责人李牧告诉记者，全镇常住居民5万多人，其中65岁以上的户籍人口有4000多人。李牧说，子女白天在外上班，这些老人有个头疼脑热，或是遇到点急事儿，还是找社区最方便。经过居民问卷调查，对老年人服务提出的建议最多。 于是社区服务中心开设了这个24小时便民平台，随时为居民服务。 家住星岛社区的傅春玲对平台提供上门助浴服务赞叹不已。居民傅春玲说，特别专业，对待老人就像我们子女一样。傅春玲的婆婆今年已经79岁高龄，做了股骨头手术后只能依靠助行器，平时我一个人给她洗澡很难，就怕一个扶不住给摔了。第一次拨通服务热线，助浴人员很快如约上门，换上工作服拖鞋，打上暖风，铺上防滑垫，放稳椅子，铺上毛巾。助浴人员动作熟练专业，扶出来的时候头发都吹干了，洗得老人特别满意。 易服务指挥调度平台之所以能提供这样专业快捷的服务，源于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了社会组织，联合社区的居委会、网格员、物业保安等多方力量一起服务百姓。平台主要提供家电维修、送餐、家政、上门理发、助浴、代购代缴、陪同购物、就医办事和家庭适老化改造8大项服务。目前合作的对象不仅包括家政服务公司、餐厅、理发店、家电维修、开锁等商家，有线电视、燃气、热力等机构也被纳入其中。居民只要拨通热线，就能马上对接各种服务。平台开通不到2个月，已经接单1000多次。 本台消息，现在越来越多的餐厅在大厅的主通道或者靠墙摆上长长的货架，一份一份已经打包好的外卖静静地等在那里。狂奔而来的骑手匆忙检查完单号，拎起装箱扬长而去。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叫外卖的习惯，宅在家里动动手指手机下单，美食就可以送上门。但方便省事的同时，安全隐患也来了。随着网络点餐的增多，外卖服如今已经成为出入部分小区的通行证，这也引发了一些乱象。11月份，一名男子挨家敲门，以送外卖作为幌子进屋，偷走了海南一位市民家中的平板电脑。最近海南的张女士家中遭了贼，通过查看监控发现，作案的也是一名身穿外卖服的男子。 11月13号，海口的租户李女士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听到有人敲门，当时对方敲了3次，因为不方便，她就让对方在门外等候，但男子在没有经过她同意的情况下自己开门进了屋，在客厅里问她是否点了外卖。李女士回答自己没有点外卖，外卖男随即离去。李女士洗完澡出来，发现房门敞开着，家里的平板电脑已经不见了。事发后，当地派出所介入了调查，记者走访了涉事外卖平台的多个站点，送餐员都表示不认识监控里面的男子。民警介绍，警方已按照盗窃案件进行了立案调查，至于这名男子是不是真的外卖骑手，要等破案以后才知道。截止到目前，警方还没有透露案件有没有告破。 12月9号，海口市民张女士家中也遭了贼，她查看监控发现一名身穿外卖服的男子进出她家。张女士说，当天她家被盗了价值10000多元的财物，警方目前已经介入调查。张女士反映，事发前2天有一名男子敲她家的门，询问她是否订了外卖。张女士说，我查看监控发现前2天敲门的男子和案发时那名身穿外卖服的男子很像，好像在踩点儿。如今外卖已成为许多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记者走访发现外卖服成为部分小区的通行证。12月16号上午，记者跟随一名外卖小哥发现，他连续到4个小区送餐，在出入小区时均未被要求登记，在个别小区外卖小哥甚至可以直接骑电动车出入。 某小区保安福先生说，如果要求外卖小哥登记，他们为了赶时间不一定会配合，如果不让他们进入小区，就得让业主来大门口取餐，业主可能会投诉物业公司。福先生说，作为物业工作人员，我们怎么做都是里外不是人，他们能做的就是要求没有穿外卖服的送餐员进行登记。福先生说，对于一些陌生的送餐人员，即使他穿着外卖服，我们也会问上2句，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对于怎样防范身穿外卖服的不法分子进入小区，他认为这是小区管理方面的痛点，目前还真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怎么可以获得外卖服呢？记者从某外卖平台了解到，成为正式送餐人员需在网站登记注册，要提供身份证、健康证等证件，随后才能拥有外卖骑手服。同时，用人单位相关人员也会查询入职人员是否有违法犯罪记录，如果有就不会录用。但记者了解到，用人单位不会给兼职送外卖的人发放外卖服，离职人员必须交回衣服。 那么只有成为正式的送餐员才能获得外卖服吗？并不是。记者登录一家购物网站，输入关键词外卖工作服，弹出的页面上有多家外卖平台的外卖服，价格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对这一现象，某外卖平台回应说，针对外卖骑手服存在的乱象，他们已经与网络平台进行沟通，希望相关网购平台能尽快对外卖服予以下架处理。针对不法分子穿外卖服冒充送餐人员的行为，一家外卖平台开发了一款小程序，当外卖骑手进入小区时，保安打开小程序就可以一秒验证骑手的身份和订单情况，并且进行实时追踪。但小程序正在推广，相关工作还在进一步完善之中。 那么该怎么防范冒充送餐人员的不法分子呢？某外卖平台工作人员表示，首先要观察外卖骑手的车辆必配送餐箱，其次要学会辨别。由于骑手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送餐任务，一般骑手送餐时不会在楼层间晃悠，基本上都会以小跑的方式完成送餐任务。遇到可疑人员，请尽快报警。如果外卖骑手在送餐过程中有不法行为怎么办？这名工作人员说，如果触犯法律，必须承担法律责任，需要公安部门介入。其次，一旦外卖骑手遭消费者投诉，而且投诉属实，外卖平台会将该骑手拉入黑名单，并与其他外卖平台进行征信信息共享。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有条件的住户可以安装防盗报警系统，避免在房间内存放大量的现金以及贵重物品。如果遇到侵财案件，市民应该第一时间报警。 大星报记者杜小静报道。冬日的北京还不到晚上七点，天就已经黑透了。大兴区枣园社区服务中心一间屋子还亮着灯，屋内整齐地排放着课桌椅，墙上贴着五颜六色的宣传画和小学生们的照片。一个戴红领巾的小男孩正在课桌前认真地看书，旁边一位慈祥的老奶奶照看着他。夜色中，一名身着红色羽绒服的男子快步跑上台阶，推开屋门，口中吐着哈气说，宋老师真不好意思，我又来晚了。说话的男子叫董云飞，是小男孩的父亲，在枣园小区附近一家摄影工作室上班。一年多来，这样的迟到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 奶奶笑着起身说，没事儿没事儿，你再晚点儿，我就把浩森先带回家了。一年前，董云飞说啥也想不到，自己刚刚上一年级的儿子董浩森在放学后能有个踏实的地儿待着。董云飞老家在四川，来北京打拼已经有十多年了，自己做摄影工作，下班时间跟着客户走，没早没晚。妻子在一家广告设计公司上班，加班更是常事儿。家里没有老人帮忙带孩子，儿子上学后谁来接孩子放学成了问题。附近一些居民楼里的托管班收费不低，自己来接孩子肯定影响工作。董云飞左思右想，也没有个好办法。 送儿子上学的第一天，校园门口收到一张传单，让董云飞眼前一亮。上面写着，尊敬的各位学生家长您好，针对学生放学后无人看管的问题，枣园社区继续开展爱心四点半服务项目，居委会已招募志愿者，在下午3点到6点对有这个需求的学生进行集中照顾，指导学生写作业，并且开展趣味活动。可再往下一看，董云飞顿时没了精神，这项目主要服务对象为在社区居住的下午3点钟放学后无人照顾的1到3年级的学生， 自己不是社区居民，还能送孩子来吗？旁边发放传单的社区工作人员看出了董云飞脸上的疑虑，一番解释沟通后，工作人员当场给了董云飞肯定的答复，说没问题，您把孩子交给我们吧。 于是小浩森也和枣园社区其他小朋友一样，有了一张接送卡，上面贴着他的照片，还写着个人信息。每当放学，爱心4:30的志愿者都会准时从校门口把孩子接到社区服务中心的教室，放下书包，喝口水，吃点水果小点心。孩子们稍事休息，就开始在义工老师的陪伴下做作业。爱心4:30结束时间说是6点，但董云飞因为工作太忙，时常没法按时赶到。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工作室业务多，拍照经常持续到下午5-6点钟，有时候赶上堵车更是没准点儿。但不管到多晚，爱心4:30的教室里总有一盏灯，一位老师陪伴着浩森。每次迟到，董云飞都是满心的愧疚，但迎来的都是老师们的一张张温暖的笑脸。 董云飞说，他们看孩子的表情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我们离家在外，老人不在身边，爱心4:30的志愿者给了我们亲人一样的温暖。被枣园社区的志愿者们感染着，董云飞也加入到社区活动中来，发挥摄影特长，义务为居民们服务。社区开年会，他忙前忙后拍照留影，心灵呵护服务队要年终总结，他帮着队员们做幻灯片小视频，看到社区老人多，他就上门给老人拍金婚照。甭管工作多忙，社区有事儿，他总是要挤出时间来帮忙。如今在枣园，董云飞已经是大伙眼中的明星志愿者，他还在社区开设了摄影班和书法班，义务教授居民。虽然没住枣园，董云飞说他早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一员。 本台消息，傍晚时分，还没有到下班的时间，荣华街道上海沙龙社区党支部成员们已经穿戴整齐走出了办公室，准备去赴一场单方谋划的甜蜜约会，为一位社区独居空巢老人过生日。当天下午5点多，社区党支部成员满怀兴奋地敲响了约会对象的家门，伴随着屋内稍显急促的脚步声，紧锁的大门缓缓开启，一位年迈老人出现在门口，个子不高，身材消瘦，满头银发，他就是社区党支部约会的对象万美英。工作人员说，阿姨，我们来给您过生日了。原来今年12月是老人87岁的生日，当天上午社区党支部刚刚把祝福的蛋糕送进家门，想到老人的子女远在国外，常年孤身一人待在家里，社区党支部有了陪老人过生日的想法，于是便有了傍晚的这场惊喜生日会。 万阿姨在过完生日的第二天上午特意来到居委会，感谢上海沙龙党支部的慰问。阿姨还说，儿子特意给我从美国打来电话，跟我说他都忘记了我的生日，他看完照片特别的感动，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其实在今年生日留下难忘记忆的不止万阿姨一人。自8月荣华街道工委开展三送三帮温暖服务以来，上海沙龙社区党支部已先后为社区近40位80岁以上的老人送去蛋糕和生日祝福，一起送到老人家中的还有牵挂和关怀，同时进行的还有生育送祝福、生病送关怀活动，让社区居民感受到真真切切的温暖和感动，让这个冬天不再寒冷，把温暖带到千家万户。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金浩播音，圆圆、靳世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